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2号周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非常不容易哈，旁边终于有一个可以发声的男左 啊。最近前一个男左都休假了是吗？ 他生病有2天没有来，哦，然后周二来的时候也咳嗽了半场， 好可怜。这最近这个季节真的北京好像生病的朋友特别的多，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注意保暖和远离传染源。 嗯，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啊可以稍微就是有效的一个预防感冒的办法，就是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 啊。这绝对是一个方法，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的所谓免疫能力没有那么的强的话，就不要让我们离这些有可能传染给我们的传染源太近。 是的，尤其现在啊到了晚上了，人的这个我觉得好像任何的病都是到晚上了反而比白天要严重。 好像是这样。对， 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是，就是白天呢你的大脑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呢任何的比如说严重的迹象啊，你都可以把它消化掉，或者说以其他的方式排遣掉，但是到了晚上大脑在这个中枢领域是不控制的。 也不知道这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啊。 对对对， 但是确实好像， 我觉得哎有道理。 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白天可能都还能强颜欢笑的， 对对对对对， 到晚上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可怜啊。 而且我觉得男生在生病的时候往往比女生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特别歇咧，就是感觉一下子就颓了下来， 对比特别强烈，反差很强。 就女生可能平常也娇娇滴滴的哈，有时候呢啊你就觉得她生病了吧也是那个样子，但男生平常健康的时候可以说是活蹦乱跳哈，上蹿下跳，一旦生病了啊就是几天你感觉不到这个人存在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女生都挺坚强的，你比如说你 啊，我 你 那我就不用说了。我跟你讲， 都是女汉子型的。 我直播十多年了，肯定也感冒过，但是感冒的次数没有你们多，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有感冒的迹象的时候，我肯定会最快速度的把它制止住。 哎，这就是职业道德的一部分啊，让我真的是觉得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在自己感冒的时候仍然可以很快控制住，然后还能让大家在节目当中听不大出来。 我那天读到一句话，我觉得有道理哈，就是你所有的惊喜和好运，其实是来自于你的努力，还有你之前为别人做了什么， 以及你对你自己身体的管理。 对， 这个特别重要。 我有时候觉得当我运气特别好的时刻，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也在一直为我祈福。 哦， 就是说让韩丽能够周一到周五啊这个按时来上班，不要感冒了。如果说非要有一个人感冒的话，可以让叶谦。 或者可以让韩丽周末。 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啊， 不急。 主要就是说可能确实自己对于直播了这么多年，我们办公室这个星期呢还有一个男主播，他是其他频率的，刚刚做晚年节目，然后就开始有点感冒迹象了。 OK， 然后我说你这才12天呢。 对， 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聊这个开年怎么样。 对，因为这是我开年的第一次直播，上一周。 2018年第一届吗？ 对， 还真是嘞， 真的。这应该是我们历年直播最晚见面的一天，因为往往都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次直播，但是今年呢刚好赶上上周末的时候， 休了个假。 对，然后我正好也在录节目，所以就没有来直播。 哎，不过确实哈，这个跨年大家可能因为平常也有一些联络，就不觉得好像离得很远。 尤其现在有了这些便捷的沟通工具之后哈，人和人的距离就是12天没见，咱俩愣没感觉。 是，而且我今天就是说，哎，你怎么来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一些？然后我就提醒你，我说，今年是正式22点，因为我们没有整点的资讯了， 对， 只有半点资讯 了。哦，这样。 所以22点就是22点。 明白。 完全不能容忍你们再迟到了，所以今年我们就要早一点开始了。 好的。 第一首给我带来一首欢快一点的这首歌之后呢，我将会把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样子 po 到新浪韩丽微博上，同时呢也等待大家的开年2018年如何呢？ Not one of those shallow relationships that comes and goes. We were the best, not like the rest. All my girlfriends used to tell me I was blessed. So tell me what happened, where did we? So tell me to be as one, second to none. I thought the story of our lives had just begun. You were so cool, nobody's fool. I thought that you were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So tell me what happened, where did we? So tell me where did we? 开开心心的开场，22:12，这里是男足女幼周末版。 哎， 陈默第一次在2018年出现哈。 2018年新年的第一期，你知道吗？今天我还经常犯各种小错误，比如说我在说今年的时候，老和明年搞混，就是老把今年当成明年。 对。 然后我的同事就提醒我说：“哎，这个时间好像不太对。”然后我才意识到，哦，对，原来我还好像某种程度上活在2017年。 这不光是你，因为中国人习惯要过个春节才是新的一年开始。可能以前我们会说，哎，比如说哪一条铁路到年底会通车了，但今天会说，是今年年底好吗？ 对 对，不是2019年年底，是2018年年底。 所以很多、 对对对对对， 去年我们期待的第二年发生的事，就是今年就会发生了。 是的。开年12天啊、但是觉得好像挺长的哈、觉得不仅仅是12天，不知道你的开年如何？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红人到了1492红，本周呢确实是红人数量非常少，因为叶谦的生病，我自己独自陪伴大家的时候呢，就安静的听歌，然后希望大家不用在这个负责料理场子啊。但今天晚上呢，就要拜托一位红人来让我们实现这个120家的愿望。2018开年如何？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小小的杨龙山说，不是很好，先是感冒、后来是工作不太顺，但我还是抱着一切都会好的心态努力的活着呗。可能有很多朋友跟他一样哈，就是在这次感冒当中没有挺住啊，一下子呢就是病倒了。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累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个身体的免疫力真的在下降哈，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对，尤其很多小伙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冲刺啊，或者是在年底的这种业绩的提升上，真的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然后这新年一开始呢，可能节奏慢下来了，就会有一点这种变化，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真的有很多疾病会容易趁虚而入。真的，大家要注意身体，而且要尤其注意每天平时的锻炼。 对，如果说去到人群多的地方呢，就一定要戴口罩，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防范的作用的哈。 对， 另外呢，就是多补充维 C 啊、多喝水啊、多吃橙子，少吃油炸的食品啊、然后辣的食品也少吃一点。 对啊，看见大家在微博上打卡的感觉真开心。刘晓彤还晒出了我们的小绿收音机，10年一见的可爱定制版， 还真是呢。 走过，扬起了阵风。吹起了落叶，成全一场久别重逢，也让对面看着风景的我，捕捉到一个梦，用铅笔再轻轻地诉说每一个渺小。 宽免放过的错，何必去遗憾那些如果。若从头来过，我也会依然做同样的选择，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让你走过扬起了阵风，让一只风筝成全了想飞的初衷，也让蓝天没有云也辽阔，也让心怀念犯过的错，何必去遗憾那些如果。若从头来过，我也会依然做同样的选择，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 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何必去怀念》。 嗯，最近有一些电影哈、啊，就是在讲类似的话题。 对， 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在想说，有的这种经历是不是值得好好的回忆或者好好的珍藏。后来有一个朋友说的好，他说珍藏呢是可以的，回忆呢如果太经常就罢了，因为每个人还是要走出过去的这种阴影，然后要走向新的生活，这才是重要的人生。 对，本来我没有看这部电影的绝对的冲动哈、嗯、但是周遭很多朋友都说很有意思啊，建议我去看一下，所以我就邀请我身边的朋友，我发现我邀请谁谁都不去。 哦，真的？ 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前任这两个词对他们的这两个字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不想再提及。 我跟你讲，他们搞不好偷偷去了、啊、要不然解释不了为什么他票房那么高。 不知道这个到底谁贡献了哈但是确实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在现场的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哇，可能是三尺男儿啊，突然间哭得稀里哗啦。 哦，真的。 然后就是有的真的偷偷的抹眼泪等等等等。其实人生有太多太多就是后悔的时刻、本来我想说今年开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就聊2018年的计划嘛，对吧、嗯、我们每年都是这样，但是我老觉得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过了12天的2018年， 感觉它就过完一半了是吧？ 对，大家肯定都有一些感触，就是可能有一些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状态，比如说我自己啊、嗯、我觉得12天之后我觉得我比原来糊涂了。 哦，为什么？ 就是有一些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我没有原来那么冷静了。啊，就是要是过去的话我应该不会就是陷入那个圈套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当时那个冲动也好，或者是一个性急之下也好，我做了好几件特别糊涂的事情。 哦、嗯、 但是做完也就觉得哦算了，既然事已至此就这样吧。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因为可能你不参与这个抢票，就是你知道那个现在 对 有很多的这个 软件是可以抢的，好像是。 对，然后呢，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可以加一些价钱，然后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票的，比如说座位啊。比如你想坐一等座或怎么样，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它是比如说按你10块钱一个提速的价钱，提了一个速，然后呢，但是如果你没有订到的话呢，它其实这些钱全部都退还给你。我当时想可能订不到吧，然后自己就瞎提瞎提，你懂吗？ 结果人家就特别 对，就订到了， 订到了， 就很快就订到了，然后就钱就退回来了。 你是回老家的。 其实很近嘛。 哦， 你知道就是很近的， 哦，很近的那个地方。哦，现在这么近都要。加钱抢票， 因为春运期间嘛。 哦，这样， 就是你不加钱也可以抢，但是会很慢。 明白了。 比如说你要买1月20号的票，那可能得临到那个时候你才能拿到。 哦， 但你要是提速的话，可就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经济杠杆真的是一个有的时候 可以。对，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刚才说自己糊涂，就是我之前是知道这个圈套的，你懂吗？就是要是过往我会觉得我不参与，但是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开年是哪股劲儿不对，我就觉得想试一下，就觉得好玩。然后呢，他会有一个一直提到最后，VIP 提速 ，VIP 提速就是你要找几个朋友，我想这个不要打扰， 还要找几个朋友 来助力你嘛， 还要助力你， 对，很多的麻烦事情。然后来想，哦，这个趴我就先算了吧，所以我就应该到了金字塔的第二级，然后这个票花的钱就比之前要多好多好多了。所以想想以前我真的不会做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大家有没有这个新年就是过完之后发现2018年和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哎，听到这个消息其实真的又喜又悲，喜的呢是可能很多朋友可以更容易的买到车票了，悲的呢是其实这本来是很社会公益性质的东西， 没办法， 因为这种大众的交通运输其实它是带有国民性的， 是， 但是现在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获得票务其实也是蛮悲哀的一件事儿。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网站，我不是在这个铁路的网站， 对，我懂， 可能也有这个关系吧。可能大家现在也是正式进入到这个抢票期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早日拿到回家的火车票，好好回家过个年。 对， 我不是去很远的地方，所以 这首歌2012年的年初， 对，我就想跟你说， 2013年的年初，2012年的年尾和2013年年初的时候。 很久很久，2012年的时候，他伴了我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 我也是。 所以我们来听陈柏霖，我不会喜欢你。 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我想我讨厌骄傲的你，也讨厌美好的那个你。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占据我所有思绪，连你的窃笑也像是故意。从早安后的早餐到晚餐后，别笑了，我不会喜欢你。在我的眼里，我喜欢了，我讨厌了，影响不了我的呼吸。原来我已经无法自拔，我秘密的爱上你。你不必懂，我真的不会喜欢。

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0摄氏度。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新作《金钱世界》发布一则米歇尔特辑视频，展现出高知女性盖尔的前后期巨大情感跨度。饰演者米歇尔·威廉姆斯四次入围奥斯卡，五次提名金球奖，被业内视为好莱坞最有实力的女演员之一。据了解，电影《金钱世界》有望引进内地。《复仇者联盟4》宣布杀青，最后一天拍摄的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与美国队长克里斯·艾文斯大演对手戏，剧组还搬来一只巨型蛋糕给大家瓜分。法国备受追捧 TV 动画改编的电影《丛林大乱斗》继概念海报及预告发布之后，近日又发布了首支亲情、友情、敌情主题预告片，虎纹企鹅的身世初显端倪，丛林小神兵也尽数登场，更有反派考拉魔王霸气现身。据了解，《丛林大乱斗》有望引进国内院线。朱诺导演贾森·雷特曼新作《塔利》首曝预告，查理兹·塞隆饰演一位因照顾孩子而辛勤劳作的母亲，两位熊孩子加上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似乎要把他压垮。影片将于4月20号在北美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2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再过6个月，男左女右就11岁了。 哎，我们好像说去年年底有活动的。 哎呀，世事难料啊，人生你也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呀、啊。所以呢，在一些事情的这个变故后呢，可能我们又要 delay 了。 嗯，没关系，我觉得好东西都是值得等的。 是的， 而且大家也真的要100%的相信韩立做活动呢，是真的太用心了。 没有，主要是男左女右，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可能不是靠地面活动哈。嗯积攒人气，因为我们确实也不是这个 面对面的时候给自己超级加分的。 嗯，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种夜夜相伴当中，在这种不变当中才是我们真正的闪光点和加分点吧。哎， 对，而且也会让大家跟我们有共鸣感哈。 嗯， 像刚才我们在说分享一下2018年的开年、 嗯， 吃了玉米要喝水，他发了两条。第一条呢说2018年开年有点不大好。 哦， 我倔强的把原因归结为是本命年。 哦， 开年的工作节奏和2017年下半年一样特别繁忙，连周转之后今天开始发现了腰疼。可能因为这一条留言说的有一点负面哈，他紧接着在他留言底下又补了一条，他说不过还好的是辛苦总是有回报的。 嗯， 整年的专业能力和自己的这个岗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在即将工作的这个城市呢马上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会越来越好的。 这大概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向往的， 很正能量哈。 是啊， 就是抱怨以后还会用特别正面的角度来给自己加油和打气。嗯， 总之呢没有无缘无故就到来的所有的成功， 嗯， 还有幸福大概都会之前走过一条很长的隧道和走廊。今天晚上的红人我们到了1492红，他的名字叫做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景，或者是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姐啊，多银子，今天晚上呢拜托你担当我们的红人了，也聊聊你的12天的开年。 嗯， 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这12天好像过得挺慢的。 对，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好像这一年也过了挺久的，为什么才过了12天？ 对，我们在这个年底的时候会说哇这一年过得好快啊，都结束了，然后一开年的时候会觉得哦哟还有那么长时间才过年呢。 对，就是时间在不同的时段它的流速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 对，刚刚那位朋友其实我也在想他到底是属鸡的还是属狗的，他的本命年， 本命年应该是指的是上一个年。 哦，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属鸡。 哦，那还是说最后在冲刺阶段哈。有时候人愿意找个什么借口嘛，就比如说我们说水逆哈等等等等。当然其实所有的客观呢都会在你主观的一种影响之下发生改变的。 对，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交流的方式，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转发完锦鲤，但是还是要自己好好努力才行啊。 阴天快乐。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隔着我翻山越岭之后，爱却生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封在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怕沉 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迎接快乐。 不管晴天阴天雨天、在自己的天空里都保持晴朗的阳光的绽放笑容的自己吧。 对啊，前两天北京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好像到周末又会开始没有那么好的天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抱怨这个天气的雾霾，但是千万不要在这样的天气里边让自己的心情也跟着变差。 对，因为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嘛，又说到这件事情了哈。你哼哼了，你还没有用你的五年，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去年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天气。我每一次在记录的时候，我都感慨，其实治理的已经很好了、就是比曾经的这段时间要有太多的晴朗了。而且2018年，应该说是北京的冬天，这场雪还是没有下来。北京的温度呢，也在冬天，对于我这个东北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适宜。我觉得没有那么冷，然后户内呢还是暖气又很好啊。已经有大面积的好了， 是， 只是有一些些许的地方有一些不合人意，不合乎我们心意的地方。比如说大家的开年里一些事情哈，丽丽的小乐园说，开年都12天了，太快了吧，要不是明天发工资我都忘了。不过开年顺利开心，希望2018年一切都好，都更好吧。 对，都要更好。你看很多朋友都在为更好打拼哈，越努力越幸运。510他说，新的一年刚开始就忙得不可开交，刚下班准备回家洗澡换件衣服，明后天还要继续通宵加班、两天大概能睡5个小时，手机2天没充电，还有60%的电量，真的没怎么用哈、喝了咖啡的我到现在一点都不困。 不，这样也不行了。 对，你保持这样亢奋的状态，但是你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别仗着自己年轻就觉得自己好像很能熬，这些东西早晚都还是会加之于在自己的身体上。 30岁之前不是你找病，30岁之后是病找你吗？ 真的， 就是你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在时间的最后可能要是让你偿还的哈、千万不要这样的。我觉得工作我理解哈，有些单位可能在年底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的农历年底要有一些冲刺啊，有些什么，但是人不能就是，我觉得给自己太多的一些夸大的能量的部分。比如说我5个小时也能熬过来，其实它是恍惚的。你一旦就是不这样的话，更精力充沛的话，可能效率会更高。 是， 当然我们在这里可能有点坐着说话腰不疼哈、不知道您是从事哪个行业的。总之还是劳逸结合 没错 比较好、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你像猪猪支持你，他就说，我最近连着吃了10天的药，虽然有各种反应，但是今天复查还不错，要为下次再做准备。可能是慢性的疾病才会要连着吃10天药，是吧？所以希望你能尽快好转起来。 我现在其实都特别想知道，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每天有各种补品各种药。你是不是也吃很多？ 我没有吃很多。 哦，你好厉害啊。哦， 我吃饭吃很多。 都说对，爱是送100枝玫瑰，也是让池底开花蕊，就 OK。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Oh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

莹。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哈。 对，记得他是在一档电视上的歌唱比赛当中哈，被大家更多的熟知。 对， 那如今呢，今天晚上开始呢， 又是新的一季了。 对，有很多朋友将会了解到一些可能曾经不太熟悉的歌者啊， 嗯、 然后真正的见识一些唱歌好的人。 是徐佳莹的《寂寞沙洲》。 是的，时间到了22:53了，我们第二十段呢也接近尾声了。 失落沙洲，我说成了寂寞沙洲，对不对？ 哎，就好像你看字，有的人写了错别字，但是你脑海中知道是哪个。 对对对，我就说完以后，突然在想，哎，好像说错了。失落沙洲。 2018年第12天的晚上，我们聊你的开年。2018年的开年如何？其实我觉得能够在一段时期，善于总结沉淀。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可能对你接下来的这个月份上半年或者说整个一年都会有所帮助和调整的、 真的 吃一堑长一智嘛，对吧？意识到了呢，就会去有意识的去改变。 嗯， 如果这12天很糊涂的话，接下来做事情的时候可以去冷静理智，甚至问问别人的意见。 其实很简单， 第30段见， 一会儿见喽。 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其实很简单，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哎，做 office lady 压力超大哎。 其实 housewife 也不好当， 要不然咱们两个合伙创业吧。 现在来自宝岛的茶饮品牌世界茶饮开放加盟了，赶紧拨打400-678-6888加盟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12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王韩令。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是的，意味着我们这一周的陪伴呢，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喽。 嗯， 我们今天的红人呢是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景，他平常呢不太留言，今天晚上到来呢，可能也是为您而来啊。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呢，他关注了496位人士， 不少。 最新关注的是土豆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 嗯， 第一个关注的呢，也是你的一位朋友啊、当年你们一起有一档电视上的招聘 啊，马丁马小虎。 是的，看来应该是看过电视知道你，然后又顺声来到我们广播中的一位广州的朋友。 谢谢小景。 是2018年你的开年，我觉得因为当了红人，可能会有很大的欣喜和记忆。他说今天晚上我也有小红帽子了，就是小红人嘛，就会有小红帽子了。 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对，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到了1492红，话说有点这个1500红之前的限量版了。 很快了，1500，这个数字真的是，哇，好厉害的数字。 我们得有多长时间没听这首歌了？然后你想把它作为2018年第一次，分享的夜晚，对吗？ 我觉得给大家听一听这首歌，就是让大家知道人生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会发生，不是你一个人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别担心，往前继续走，世界和时间都会给你更好的安排。 对，你们听到那些说散就散，什么体面，无非就是可惜不是你。 这一刻突然好熟悉，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 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 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 来自老狼的一首老歌了，虎口脱鞋。 嗯， 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更多朋友都会知道的可惜不是你。 嗯，是的， 人生呢真的是遗憾和收获哈，都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交叉着出现的，不可能永远都遗憾着，也不可能永远都在收获着。 嗯， 也许这样的此消彼长才是我们人生更加真实纯粹的一面。今天晚上的红人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景，他说其实我就是在高中一直看那档电视台的节目，知道了陈默，然后呢知道了你，再后来呢成为了男左女右的听众。 嗯， 就是， 那应该也是蛮多年的了。 是的，2007年开始的一档节目。 是 后来呢这个我们其实变化并不大哈，但是在人员上呢确实越来越稳定了啊，就是成为我和他们两个的周一到周五的时光。而且去年一年呢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完整的拥有了双休日。 嗯， 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然后六日就可以休息了。 整个的生活节奏应该跟以前都有一些不同了， 特别不一样。然后自己的40岁也就这样开启了。所以2018年也是啊，进入到这个40+以后的日子，所以我经常会说，人到中年哈，可能得补补了，对吗？然后做事情呢，也不能像曾经那样了，毛手毛脚啊，或怎么样。我相信日子就是给自己一个新的翻牌的机会嘛。 对，没错。所以话说，我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嗯，开始启用了吗？ 没有。但是我没有送给任何人， 准备留到80岁再用吧。 我的概念是等我需要它的时候。 哦，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经常会就是带着它然后就是接电话的人。 哦， 所以暂时先放那里，但我不会转手的，你放心好了。也不会在某某某给你卖了的。23:13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我们在一起聊2018年的开年。虽然只有12天，但是我们老说有时候日子它也是一段时光的浓缩。 嗯， 可以说这个冬天的浓缩都有可能。哎， 真的，其实不管你的日子怎么浓缩，都应该让自己知道其实一天只有24小时，怎么去度过它真的要看每个人的选择。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提醒的情绪，请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忍。 比田馥甄现场翻唱的薛之谦的演员，你知道吗？这首歌是在某音乐播放平台网站上2017年播放次数最高的歌曲， 是最高的，而不是之一 ，Number One。 哇，那真的好厉害！ 对，他评出了50个啊，就是按排位赛。其实这一点上，就像早年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十大金曲颁奖典礼啊，那个时候可能是投票。我觉得其实当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觉得它更为真实，因为每个人谁听过、下载过， 对， 它都会有一个数据的一个呈现。 是， 因为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音乐网站都会进行盘点。 盘点， 对， 对， 而且它会现在用很多大数据的方法来看，比如说你这一年听过的最多的歌词是什么。然后你的朋友们听的最多的歌是什么？ 对， 等等， 因为每一个音乐播放网站它都会有自己的玩法，因为大数据在那里呈现。 是、哎、 有的呢，可能就会告诉你你在哪个时段听歌最多、然后这一年有一首歌你听了多少遍，然后你就是在哪个时间里啊做了些什么样的一个音乐调配。昨天我看到一个音乐网站也很有意思，它是根据你所有，因为现在有很多是用微信号来登录的嘛，你的微信朋友里哪些人和你听歌的这个风格最为相似， 是 就等于你们这一年，哎，大家看的是这一样的， 对吧？ 就是你这一年里有哪些歌曲你的朋友也听过，然后我居然和我的一个设计师朋友，我们俩就是相似度最大，这个比例最大。然后你知道吗？他是巨蟹。 哦，就水象真的很像。 对，我觉得真的很像。你觉得跟你最高的是谁？ 我其实 我说实话，因为我之前只是看朋友的转发，我今天是第一次打开，我才发现，你看一年中共听了1227首歌，共播放5891次，超过了91%的用户，然后他陪我度过了20846分钟， 是啊， 相当于超过14天不眠不休在听歌，然后呢？557位歌手为我歌唱， 你听的还蛮多的。 对，然后 number one 排名是 Martin Garrix， 是一个 居然不是林宥嘉， 不，他是电音的。 哦，你喜欢 非常好的 DJ 啊、然后呢，1月12号下载了，哦，这个没关系，就去年的今天下载了第一首， 就是 付费 歌曲，它都会帮你有显示的。 对， 其实我就特别关注你和谁的听歌风格是最为相似的这个，因为我昨天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就截了这个图。哦，因为我觉得我和那个朋友他是90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是不是你也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偷偷听一些苦情歌？然后他跟我说，你是不是很爱嘻哈？ 就是、而且他这个记录真的很有趣，他会记录你的时间，对吧？你看我就是早上8点左右的时间是听歌最多的时间。 我是有好几个音乐播放网站，你知道吗？作为音乐 DJ，但我觉得目前我看到他的这个数据是，我觉得比之前那个更有趣。 哦，然后我的年度歌单第一首就当然是《全世界谁倾听你》，然后其中还包括我喜欢的周深的《浓情淡如你》。 就是这家网站昨天评出了前50位。然后第一位呢就是演员，第二位你知道是谁吗？ 是谁？ 告白气球。 哦，周杰伦。 但是第三位你肯定想不到 是什么， 因为第三位的歌曲其实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陈奕迅的《红玫瑰》。 哦，这还真的是有可能。 对，因为大家听歌的时候每个人的选择不太一样嘛。其实我非常庆幸我身边还有这么多还挺爱听音乐的朋友。 对，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我多喜欢你我不知道。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你会知道。 凡是看了这部偶像剧的朋友大概对这首歌都相当的敏感哈，因为这歌一唱完呢，这一集就开始演了。 哦，我都没看。 哦，致我们纯真的小美好。 哦，我因为我看的是另外一部。哦， 我知道了， 你好旧时光。 我当时看的原因是因为想知道为什么胡一天会被那么多人迅速的喜欢。哦，但看完之后就明白了。 明白了是吧？ 真的明白了。 演得非常好。 我觉得在学校里嘛，就只要是这种高高大大帅帅学习又好的学霸型的男子，你说怎么会让别人讨厌呢？ 可是我也是这样的呀，我没觉得我以前很受欢迎啊。 因为他冷酷。 哦，我 他非常 酷，我比较喜悦。 啊，对，基本上是不怎么说话型的哈。其实这部戏我觉得有恶作剧之吻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那样的人设是挺相似的，不过还是觉得拍得很还不错吧。就虽然尾声的时候有点觉得不如开始的时候交代那么好故事的讲述性哈，嗯，但是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青春哈， 对， 都有一个学生时代。 是， 我觉得这个校服控真的是没办法。 刚才在那个微博上面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最近看了很多这个很好的青春剧，校园剧，让他非常非常留恋以前的这个校园生活，但是他也知道这是再也回不去的生活。 对，这也是我2018年看的第一部，就是追了第一部戏啊，就是这部戏。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管这个叫小甜剧，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就是很清新，很美好，然后就让你觉得哇，原来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这么纯真天真的这么一段时光。 你看咱俩这么说哈，但是我的很多40+的朋友就会说，哇的天哪，一听这名字跟咱们没关呢，你居然能看完， 他们好可怜。 不过也能理解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单身嘛，就我们没有生活里的其他的一些负担，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已经被填充得很满的时候，大概你想看的是育儿节目吧。 哦，有可能， 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 所以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选择下，大家就会真的做出不同的行为方式。 嗯， 没有一种人生是错误的，只有你选择的。 是，选你所选啊，然后呢，在过程当中承担所有的一切。嗯，哦，好久没有听这首歌。 过云雨。 好吧，我们第40+段节。 现在的你在做什么？还有没有在想我？快乐是否曾来过？探访我们两个，谁都不想让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自陈丽 是，这也是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哈。 嗯， 但你之前那首歌是要每年在开年的时候都要返场一下吗？啊，就是你让大家知道一下，你还是爱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对啊，因为这也是2012年你推荐给我的歌。我记得2012年的年初以《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开篇，而年底以《我不会喜欢你》收场。 刚刚呢，我也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翻阅了一下去年哈，2017年的开年，我和陈默的搭档的时间，一看哇，也是，就是一月过半，1月13号的时候，所以每个晚上的直播帖呢，在当下这一刻，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多了不得哈，甚至哎呀，每天都是这个烦烦的， 嗯， 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再去看它。能够在神情当中看得出自己的很多变化哈， 是 成熟或者说眼神中的一些东西啊，都会有微妙的一些区分。 那你来评价一下今年的我们的眼神里边写着什么？ 我觉得我写的应该就是40岁了。 你呢？好到哪里去吗？ 你评价一下我眼神里写了什么？ 你应该就是好久没来，黑猫警长的惊喜。 不是，我的眼神是说你都40岁了， 难道你还会？ 也不远了。 对啊，难道你还会很久很久才到吗？ 对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不过说实话，这个感谢哈，这么多的这个 PS 软件啊，应该是滤镜，可以让很多时候我们又找回一些自信来，对吗？给自己一些美的享受。今天晚上呢，有的红人说我喊的名字不是多，还行吧，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井，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井。我们说过会谈到识字名字的， 嗯， 确实啊，名字如果简单的话呢，朗朗上口，然后别人听上去呢也容易记得。比如说，真的像名字一样哈，就两个字的名字的朋友更容易被人记得。 是，比如说韩立、 沉默，因为就是从事播音。后来有很多人就是把原来三个字的名字改成两个字， 对， 就是为了让大家容易记得， 朗朗上口一点。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人有的时候通常都是想要自己没有的，比如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一个三个字的名字，我会叫什么，会不会也挺好听的。 他们说现在就是中间有一的都特别容易火，要不你叫陈一墨， 你叫韩一丽， 胡一天。我觉得那个一更像是连接 啊哈， 所以有时候一些微妙的停顿哈， 嗯， 这都是命里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好， 你曾说过这是爱情啊，你曾讲过所以太伤狂，爱若让人成长就让人挣扎，不是吗？我还记着你的每句话，我还爱着你每个想法，爱刻得有多深，伤口就多长，不是吗？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喜剧开始结尾就越悲剧，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人窒息，但我们乐此不疲。爱得越深回忆越猖狂，爱若甜蜜如糖就杀人如麻，不是吗？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但是我就在这不会逃离，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人窒息，谁叫我就是爱你，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t to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hen they all should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 believe in you. You know the door. 这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呢，来作为我这一周的最后一首歌。 嗯哼， 因为叶谦他不来的时候，就听一份歌的机会就少了很多了。 啊、 而这首歌呢，也是男左女右曾经在周年的时候翻唱过的。 哦， 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翻唱过的英文歌曲。 真的还蛮挑战的。 对啊，就是既然唱得不好嘛，就什么都敢唱一下吧。好了，23:56了，今天晚上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 嗯， 非常感谢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景。 嗯。 这一年其实还很漫长哈，这一个月才过了一半，如果说开年不够好的话，别着急，毕竟意识到不好了就该反弹喽。 对，我觉得人生都会有触底的那个时刻，但一旦触底之后，就意味着未来的方向都是向上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所在的位置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面对的方向。 是的，而且呢，距离我们中国人心中的新年还有一段时间哈、嗯、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呢再好好的调整一下。没想到你今天晚上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一首翻唱歌曲。 对，我今天带了很多翻唱歌，所以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啊有很多东西其实不过就是重复，但是有些东西也是用另外一种维度的欣赏和创新。 好吧，希望你能够享受你的生活。 嗯， 晚安。 晚安。 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